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最高人民法院发文指出，要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正的法律适用标准。国家统计局曝光了五个地区的统计违法案件，这五个地区通过虚报、代填代报、篡改统计数据以及阻挠统计执法等手段实施统计违法行为。截至2017年底，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模129.2亿元，创作人群约1400万。截至今年6月，网络文学读者规模已经突破4亿。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结合近期市场消费热点和假日消费特点，发布2018年中秋国庆消费提示。李克强总理日前强调，目前全国养老金累计结余较多，可以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各地一律保持现有社保政策不变。快递柜的出现提供了末端配送的便利，目前快递柜普遍开启了收费模式，收件人取件时需扫码支付一定费用才能将快递取出。北京公交集团近期将推出网上预约合乘出行的准门对门公交出行服务，以满足乘客临时乘车需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传奇是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由李健作曲，刘冰作词，收录在李健2003年9月发行的专辑《似水流年》当中。在2010年，李健的好友歌坛天后王菲复出歌坛后，在央视春晚重新演绎了《传奇》，而导致迅速走红。后来又被许多的歌手，比如袁子飞、麦克学摇滚、周华健等人翻唱，并收录在个人的专辑当中。但是被观众所认可的，当属王菲版本。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这一生，等你发现，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在199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常回家看看》，提醒现在忙碌的年轻人，即使工作再忙，也不能忘记亲情，愿多回家看看老人。春晚过后，这首歌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孝心和亲情最具标志性的歌曲。而拥有演唱权的军旅歌手陈红，也凭借这样一首歌曲再度大红大紫。但是实际上，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葛明。一个在1999年就有机会红遍中国的歌手，却不知为何在那一年的轮回中与机会擦身而过，至今仍然默默无闻。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一辈子总操心着问个

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中秋一家团圆出行，最佳的选择就是一款合适的 MPV。而在选择 MPV 的时候，我们看中的无非就是安全空间和驾乘舒适性。我们来看看几款 MPV 车型 ，GL8 的包地 ，GL6。GL6 采用了最新的设计理念打造，外观看上去很协调，远处一看就是一个小号的 GL8， 但它看着更加有活力，十分具有别克家族的气势。悬浮式车顶也非常符合当下的流行趋势，尾部的造型少了 GL8 的方正之感，多了一分灵气。内饰方面，不对称的设计给人眼前一亮。值得一提的是，全系标配了全景天窗，这也成为了该车的一大亮点。皮质的方向盘、中央彩色液晶屏、防碰撞预警系统、多媒体系统等配置，让用户对其多了几分好感。作为一款150,000元左右的车 ，GL6 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不是派头，也适合家庭。来看看艾力绅，作为东风本田推出的一款中高端 MPV， 外观霸气，整体造型沉稳，内饰简约，空间很大。在动力方面搭配了地球梦发动机，2.4升的豪华型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37千瓦，艾力绅的定位可能高于奥德赛，而且价格上也能让人接受。但是有车主反映该车后排的噪音有点大，这点可能会影响到用户的选车，毕竟很多人买 MPV 还是很注重家人们的感受的。比亚迪宋 MAX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都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口味，尤其是外形设计非常有特点，由此还被称为最美比亚迪。侧面流畅的腰线让整车看上去更加修长，视觉效果很好。内饰方面，简约风格配上黑色的中控台显得庄重大气，12.8英寸的大屏也显得科技感十足。车身方面，轴距达到了2785毫米，虽然不见得太有优势，但是也算是中规中矩了。座椅的布局方面，有的车友会觉得2+3+2的形式比不上2+2+3更加合理，也算是满足了家庭基本的空间需要了。除了外观和内饰，这款车的配置也比较有优势。比亚迪宋 MAX 搭载了多种实用配置，如多功能方向盘、第二三排空调出风口、双温区自动空调、电子手刹、后排独立控制自动空调等等，也都成为了该车的卖点。乘坐舒适的 MPV 和家人一起出游过中秋，可谓是人生一大快事。至于车友的出行 MPV 应该如何选择，就看个人喜好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消失人海里面，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再等一回，奢望流星会出现，愿如果真的实现，爱能不能永远？明天或许来不及变，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被惊醒的眼泪，说不出的想念，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被惊醒 真的实现，爱能不能永远？明天或许来不及变，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每滴血的眼泪，说不出的想念，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手的瞬间，爱撕成两边，被惊醒的眼泪，说不出的想念，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被惊醒的眼泪，你哭红的双眼，被淋湿的心里面，我抬头看着爱不见，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找到了话题，找不到

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变。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再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着你。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想我们的未来，这个问题。